却先去找他们，该怎么办？李贤慌了，他知道啊，这位皇帝陛下的不满已经到达了顶点，想发泄一下，才问出了这个问题。可是自己却不能实话实说，因为时机还不成熟。他想了一下，讲出了一个堪称绝妙的答案。陛下您自己看着办吧。有人可能会纳闷，这句话不是推卸责任吗？到底妙在何处呢？要分析这句话呀，必须和问题联系起来。这句话绝就绝在一语双关，听起来好似是让皇帝自己看着办，实际上他的意思是让皇帝看着自己办，收揽大权。这样说话确实绕了太多弯子，有这个必要吗？很有必要，因为李贤的高明之处恰恰就体现在此处。李贤比徐有贞聪明得多，他之所以这样说话，是因为他知道也许就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双耳朵正在倾听他们的谈话。他无时无刻都始终记得，自己的敌人绝不仅仅是没有大脑的石亨，还有一个管太监的曹吉祥。朱祁镇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，停止了问话。他已经明白了李贤的意思，对于这几个还乡团成员他已厌恶到了极点，但已经发生的事情还不足以让他最终下定决心与还乡团决裂。直到祥凤楼上那次简短的谈话，这年冬天呢，朱祁镇带着恭顺王吴瑾和几个大臣内监登上祥凤楼，登高远望，很是惬意。突然，朱祁镇指着城区中心黄金地段的一座豪华别墅问吴瑾：你知道那是谁的房子吗？吴瑾不但知道这是谁的房子，还知道朱祁镇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。作为李贤的同道中人，于谦的同情者，他决定趁此机会下一剂猛药，让那些人彻底完蛋。那一定是王府。吴瑾斩钉截铁地回答道。在听到答案的瞬间，一丝杀意掠过朱祁镇的脸孔，他冷笑地说道：那不是王府，你猜错了。朱祁镇回头冷冷看着那些跟随而来的大臣们，甩下了一句话，飘然而去。石亨居然强横到这个地步，竟没有人敢揭发他的奸恶。石亨，你的末日到。对于皇帝的反感，石亨并不是没有感觉的。相应的，他已准备了自己的应对。埋伏在皇帝周围的大臣自不必说，他还特意安插了自己的侄子石彪镇守大同，自己则统帅京城驻军，只要一有动静便可里应外合。这是个相当厉害的安排，进可攻，退可守，确实有水平。阵势摆好了，朱祁镇，你放马过来吧，看你敢动我一手指头。石亨啊，太天真了。事实证明，朱祁镇确实解决了他，用一种他绝对想不到的方式。在石亨看来，朱祁镇不过是个任他摆布的老实人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他才敢如此的专横跋扈。现在他已经羽翼丰满，自然更没有什么可怕的。事实似乎确实如石亨想象的那样， 朱祁镇那边一点动静也没有，他委托自己最为信任的心腹锦衣卫指挥陆稿四处打探消息，得到的结果是宫内无事，天下太平。看来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。然而就在他洋洋自得的时候，却得知了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，石彪被抓了。天顺三年，也就是公元1459年八月，一直默不作声的朱祁镇突然发飙啊，将镇守大同的石彪逮捕下狱。这一举动大大出乎了石亨的预料，让他目瞪口呆。石彪被抓意味着自己的所有外援已经被切断，单凭现在手上这些人，别说造反搞个游行示威都不够数。他这才意识到啊，眼前的这位皇帝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忠厚老实的朱祁镇了。经过这么多年的历练，那个懵懂无知的年轻人已经成为久经考验的政治老手。但后悔也太晚了，石亨打起精神准备迎接朱祁镇的下一次冲击。可是奇怪的事情又一次发生了，至石彪入狱后，这个朱祁镇又没有了动静。石亨搞不清楚对方到底想干什么，便上书表示自己对侄子犯罪负有领导责任，要求罢官辞职回家种田。朱祁镇呢，却和颜悦色地告诉他，你不用担心，你侄子的事情与你无关呐，放心大胆地过你的日子吧。石亨相信了他的话，便不再坚持，放弃了辞职的打算，同时也放弃了他的最后一丝生存的希望。真正的政治老手是不同于常人的，他们炒菜时从来不用大火爆炒，只用小火慢炖，打仗时从不中央突破，总是旁敲侧击。从朱祁镇决定除掉石亨的那一天开始，他已经做好了充足准备。为了掌握石亨的第一手资料，他策反了石亨身边的一个人，这个人正是锦衣卫指挥陆稿。说起这位陆稿也算是个奇人，锦衣卫出身，人送绰号随风刀，但凡风吹草动都逃不过他的眼睛，反应极其之快。北京保卫战有他，夺门之变有他，整徐有贞有他，现在对付石亨他又毅然站在了第一线，着实让人佩服。于是石亨的罪证通过陆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朱祁镇的手中，而石亨得到的却只是每日平安无事的安慰。在陆稿的帮助下，朱祁镇料理了石彪和石亨的其他部下，逐步完成了扫清外围的工作。现在石亨已经是孤家寡人了，可谓不堪一击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在这关键时刻，朱祁镇却停住了进攻的脚步，迟迟不向石亨下手。陆稿对此十分不解，他不明白，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步，为什么不干脆解决石亨呢？但李贤却是明白的，朱祁镇这奇怪的举动早在他预料之中。李贤十分了解朱祁镇，这位皇上虽然历经政治风波，但归根到底还是比较忠厚、念及旧情的人。他连拥立自己弟弟的于谦都不忍杀害，更何况是曾经有过夺门之功的石亨。李贤很清楚，要想破解朱祁镇那最后的慈悲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那就是揭开夺门之变的真相，只有这样才能将这些还乡团彻底一网打尽。于谦，属于你的公道我一定会替你拿回来。时机终于到了， 他们已经走到了悬崖的边缘，很快就将坠入万丈深渊，永不超生。现在只需要轻轻的一推。哎呀，石亨已然如此，可是他夺门有功，全部革去，未免太过了吧。当李贤奉召进宫议事，从朱祁镇口中听到这句话时，他立刻意识到完成最后一击的时刻来到了。他突然故作神秘地说道：不瞒陛下呀，当初也曾有人劝我参与夺门，可是我拒绝了。什么？朱祁镇顿时大为意外，他马上厉声追问：那你为何不参加呢？李贤不慌不忙地说道：因为即使不夺门，皇位依然是陛下的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夺呢？朱祁镇糊涂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不夺门，我又怎样会有今天的皇位呢？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李贤，等待着他的答案。其实从夺门之变发生的那一天起，李贤就已看穿了这场所谓的政变的真相。他很清楚，这其实只是一个投机者的骗局，但当时由于一个关键问题尚未解决，他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。现在到时候了，因为解决那个关键问题的就是朱祁镇与襄王的那一次会面。正是在这次会面中，朱祁镇知道了所谓藩王进京继位是个子虚乌有的事情，他十分生气，却没有意识夺门之变的伪装已因为这件事情的发生被彻底揭去，直到李贤为他解开这个谜团。李贤带着狡黠的笑容说出了他的谜底：陛下难道还不明白吗？如果景泰皇帝朱祁钰一病不起，陛下即使身处南宫，天下也必然为陛下所有啊。朱祁镇沉思良久，这才恍然大悟，他终于知道了其中的奥妙。如果诸位还不明白，那么就让我来解释一下这个谜团的开始和结束。下面探案开始。开端就是徐有贞那句：不杀于谦，此举无名。如果细细分析，就会发现这句话很不简单。徐有贞之所以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，是基于两个前提。前提一，朱祁钰已经一病不起，可能很快就会驾崩，他也没有儿子，到时皇位必然空缺。前提二，于谦准备拥立外地藩王进京继位，这个呢是徐有贞编造的。于是这个徐有贞就此得出了一个理所应当的结论：夺门有功，谋反无罪。当年如果不是我们夺门让你继承皇位，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凉快呢。当年的朱祁镇也是这样认为的，所以于谦才会被认定为反面典型，而还乡团却大受重用。然而两年之后的李贤却用事实戳破了这个看似合理的逻辑陷阱。前提一依然存在，朱祁钰没有儿子，死后皇位必然空缺。但事情到这里发生了变化，因为前提二已经被事实驳倒了，那么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便浮出了水面：皇位到底会属于谁呢？而当你列出所有的可能性后，就会发现李贤的话是对的，天下非朱祁镇莫属。首先，由于朱祁钰没有儿子，他这一支已经不可能继承皇位。其次，皇族的其他成员，像什么襄王等等，继位也已被证明是子虚乌有。那么就只剩下两个可能性：一，朱祁镇复位。 这对于朱祁镇而言自然是最好的结局。二，以往朱见深继位，他是朱祁镇的儿子，原本就是名正言顺的皇太子，更为重要的是他当年只有十岁，而维护朱祁镇的孙太后也还在世，所以皇位传给了朱见深，也就是给了朱祁镇。谜团终于解开了，朱祁镇这才明白这场所谓的夺门之变真正的受益者并不是他，而是那些还乡团。李贤看见朱祁镇已经醒悟，便趁势又点了一把火。万岁，石亨那些人说是迎驾还勉强可以，怎么能说是夺门呢？天下本就是陛下的，何必要夺？幸好事情成功了，万一有个三长两短，事情败露了，他们那几条烂命没了也就算了，可陛下怎么办？因为朱祁钰还活着，如果景泰皇帝朱祁钰就此去世，陛下顺利继位，石恒等人便没有丝毫功劳，他们拿陛下冒险只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呀、啊！真是岂有此理！被忽悠了几年的朱祁镇顿时火冒三丈，他立刻召集群臣，下达诏令：今后但凡奏折，一律不准出现夺门二字，违者严惩不贷。那些冒功领赏的人，趁早自己出来承认领罚，不要等我亲自动手。石恒终于活到头了。天顺四年，也就是公元1460年正月，时值夺门之变四周年纪念日，石恒光荣入狱，一个月后凄惨地死于狱中。可他在地府还没住满一个月，就在阎王那里见到了一个熟人，他的侄子石彪也于同月被押赴刑场斩决。这位正统年间第一勇将就此结束了他的一生，从名将到奸臣，贪婪和私欲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，人各有志，无需多说，只是不知他皇权之下有何面目去见当年的亲密战友于谦。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可李贤却似乎是一个热爱生命、珍惜时间的人。解决徐有贞和石亨，他只用了四年。现在他的猎物还剩下最后一个人，曹吉祥。徐有贞足智多谋，石亨兵权在握，这两位仁兄都不是善类。与他们相比，曹吉祥实在算不上啥。要学历没学历，要武艺没武艺，现在还乡团的两位主力已经被罚下了场，只剩下了他。对李贤来说，解决这个硕果仅存的小丑应该是他计划中最为轻松的一步。可他没想到啊，这个不起眼的曹吉祥不但是最难对付的一个，还差点要了他的命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哎，

问了他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。自古以来，有宦官子弟当皇帝的吗？冯异心知不妙，但毕竟自己在人家里混饭吃，便顺口搭了一句：“曹操。”对于这个答案，我们有必要说明两点：首先，这个答案不能算对，因为曹操先生是死后才被追认为皇帝的；其次，估计冯异也没有想到，为了这句话，他赔上了自己的老命。找到了理论依据的曹钦大喜过望，他立刻在曹操的光辉形象指引下大张旗鼓地干了起来。书生造反三年不成，而曹吉祥和曹钦用行动证明了自己文化有限，不是书生，他们二话不说甩个膀子就准备造反了。昔日司礼太监王振预备几天就敢出征打仗，而曹吉祥紧随其后，筹划一个多月就动手了。曹吉祥和曹钦经过仔细筹划，制定了一个简便易行的计划，简单到只有一句话：曹钦带兵杀进宫，曹吉祥在内接应，杀掉朱祁镇，自己当皇帝。以上计划完毕，制定人：曹吉祥、曹钦。哎呀哎呀，人才呀，人才，真是高效率的人才呀。虽然这是一个漏洞百出、不知所谓的计划，但曹钦敢造反还是有一定资本的。他的资本就是手下的达官，所谓达官就是投降的蒙古兵。从朱棣时代的朵颜三位开始，蒙古官兵就已经成为明军中最精锐的部队。曹吉祥曾经镇守边关，深知这些蒙古兵好勇斗狠，便私下招募拉拢蒙古士兵为自己效力。实事求是地讲，曹钦手下这些达官确实相当厉害，其战斗力要高于明军，可那也要看由谁指挥，放在曹钦手里也只能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啊。但对曹钦有利的一点在于，宫内的重军不多，而明代为防止武将造反，调兵手续十分复杂，身为主将如兵符，一兵一卒也难以调动。等到大军齐集，大势已定，所以成功的真正关键在于时间。只要能够在城外驻军调动之前攻入宫城，抓住朱祁镇，胜利就必定属于我。一切就绪后啊，曹钦开始了他造反前的最后一项准备工作，选定造反日期。选一个黄道吉日谋反，是古往今来所有阴谋家的必备工作，曹钦也不例外。而他在这个问题上还表现出了一定的科学精神。曹钦并没有迷信黄历，而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询问他的同党，掌管钦天监的天文学家、专业人士汤旭。汤旭接受了这个任务，他仰头望天，认真观察许久，然后面目严肃地告诉了曹钦那个起兵的黄道吉日。天孙五年七月庚子日，大吉，立动刀兵。曹钦千万歇地走了，他相信这一天是起兵的最好时机，因为他相信科学。如果他知道汤旭为他挑这个日子到底有多好的话，只怕他呀在造反的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把刀砍死这位仁兄。庚子日夜，曹钦在自己的家中设宴招待即将参与谋反的达官们。在宴会上，他十分兴奋， 对所有的人封官许愿，希望在座人等努力放火，认真砍人，造反成功，前途无量。曹钦造反前请客并不仅仅是请这些人吃一顿，他还有更深的目的。因为这些所谓的达官都是为钱卖命的雇佣军，他们能够背叛自己的国家为大明效力，谁能保证他们不会为了更多的钱出卖自己的？所以他虽谈笑风生，同时却用警惕的眼睛盯着在座的人。他嘱咐亲信看好大门，谨防人员出入。曹钦思虑确实十分周密，但随着酒宴的进行，会场气氛活跃起来，他也开始有些麻痹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早有准备的人趁机溜了出去。这个人呢，他的名字叫马亮，平日并不起眼。曹钦呢，只知道他是蒙古人，却不知道他有一个叫武警的朋友。马亮啊，溜了出来，一路狂奔，直奔武警所住的朝房。此时已经是夜晚二更，武警被上气不接下气的马亮吵醒，闻听此事，顿时是大惊失色。可是武警慌乱之后才发现自己也是无能为力，因为他此刻孤身一人，手头无兵，情急之下他突然想起还有一个人也住在朝房，便立刻起身找这个人。此人就是12年前北京保卫战中那个力战不支欲入城的孙唐，他即将成为这个夜晚的主角。武锦实在应该感到庆幸，因为事实证明，在这个混乱的夜里，正是这位孙唐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。奇怪的是，孙唐平日并不住在朝房里，可为什么偏偏在这个夜晚他会待在这个地方呢？事情就有这么巧，原来就在前一天呢，朱祁镇召见孙唐，命令他第二天领军西征。孙唐收拾妥当，今夜本应该在家休息，可偏偏的身体不适，为了方便第二天出征，便睡在了朝房里。估计这种情况几年也难得遇见一次。可是那位伟大的天文学家唐旭经过仔细研究，偏偏就挑中了这一天，找了这么一个蹩脚的家伙当同党。曹钦的水准也着实让人汗颜。孙唐从武警口中得知了正在发生的一切，当即做出了决定，立刻报告朱祁镇。可是此刻已经深夜，皇帝也已经下班回家睡觉了，而皇宫的门直到白天上朝才能开启，所以当两个人赶到紧闭的长安门时，他们只剩下了一种选择，即便。所谓即便，是明代宫廷在最为紧急的情况下使用的联系方法，一旦有十万火急的事情发生，必须在夜间惊动皇帝时，上奏人应立即将紧急情况写成文书，由长安门的门缝中塞入，而守门人则应在接到文书的第一时刻送皇帝亲阅，不得有任何言语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可这一次出现了意外，孙唐和武警在长安门外急得团团转，却始终没有把文书投进去。因为这二位仁兄事到临头，才发现他们面临着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。武警摊开纸笔准备写上奏，却迟迟不动手，只是眼巴巴地看着孙唐。原因很简单，他认字不多，写不出来。孙唐被他盯得浑身不自在，禁不住吼道：你看我做什么呢？我要是写得出来，还用得着干武将这行吗？于是啊，这两个职业文盲围着那张白纸是抓耳挠腮，上蹦下跳，却无从下手。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情急之下，他们也顾不得什么文书格式， 问安礼仪，便大笔一挥，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短的一篇奏折，只有六个大字：曹钦反，曹钦反。这二位也是真没办法了。如此看来呀，普及义务教育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啊。那么这封上奏立刻被呈送给了朱祁镇。危机之中，这位皇帝表现得很镇定，他当机立断，下令关闭各大城门，严防死守，并立刻逮捕了尚在宫中的曹吉祥。这项重要的工作完成，但吴瑾和孙唐明白啊，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。在这个惊心动魄的夜里，他们两个人都将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。要知道，曹钦虽然兵力不多，但对皇宫守军仍绰绰有余。如果在天亮援军尚未到来之前，谋反者已经攻破皇宫，那一切都全完了。面对着前途未卜的茫茫黑夜，吴瑾和孙唐没有选择退缩。虽然他们都是孤身一人，却毅然决定承担起平叛的重任。两人决定各自去寻找援兵，平定叛乱，稳定时局。商讨完毕后，他们就此分别，并约定来日再见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长安门前一别，他们再也未能见面。当吴瑾和孙唐在宫外四处乱窜的时候，喝得头昏眼花的曹钦终于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。马亮去了哪里呀？深更半夜谋反迁徙，他又能去哪里呢？一个清晰的结论立刻浮现在他的脑海里，计划已经泄露了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不反也活不成了。瞬息之间，曹钦做出了决断，反了，不是鱼死，就是王破。曹钦带着他的红军们出发，曹氏之乱正是拉开序幕。然而也正是从这一刻起，曹钦开始了他让人难以理解不可思议的表演。根据原先的计划，他们的目的应该是皇宫，可是曹钦却擅自改变了方向，他要先去杀一个人。这个人就是锦衣卫指挥陆杲，他也是曹钦最为痛恨的人。陆杲原先曾经是曹钦的朋友，但后来因为还乡团失事，陆杲翻脸不认人，成了曹家的敌人，所以曹钦第一个就准备干掉他。此刻消息灵通的陆杲已经听到风声，正准备出门跑路，却恰好撞到赶过来的叛军。曹钦二话不说，当头就是一刀，砍掉了陆杲的脑袋。与此同时啊，曹钦还派出另一路叛军进攻东朝房，因为在那里有着另一个重要的人物李贤。李贤正在朝房里睡大觉，突然听见外边人声鼎沸，心知不妙，准备起身逃跑，却被一拥而入的叛军堵了个正着。叛军呢，也不跟他讲客气，挥刀就砍。李贤躲闪不及，被砍伤了背部，其他的叛军也纷纷拔出刀剑，准备把李贤砍成肉酱。如意外情况，李贤同志为国捐躯的名分应该是拿定了，可在这关键的时刻，一声大喝救了他的性命。住手！李贤想不到的是，喊出这一声的人竟然是曹钦。曹钦刚刚从陆杲家回来，他喝住众人，一把手拿着血刀，一手提着陆杲的人头，走到李贤的面前，笑着说道：李学士，有劳你了，帮我一个忙吧。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， 手持人头、身上沾满鲜血的曹钦对眼前的猎物展开笑容。从他后来的行为看，由于原定计划的泄露，此时的曹钦似乎已经有些不知所措，行为失常。李贤终于迎来了他一生中最为危险的时刻。几年来，他历经风雨，披荆斩棘，除掉了一个又一个的对手，却没有想到这最后的敌人竟会狗急跳墙，拼死一搏。现在他已经身负刀伤，还成为了对方手中的玩偶。更要命的是，他面对着的是一个不太正常的人。慌张是没有用的，镇定下来一定有解决的办法。李贤恢复了泰然自若的神情，他强忍住了伤口的疼痛，叹息一声说道：事情怎么会到这个地步啊？曹钦用一种十分形象的方式回答了他的问题，他把鹿皋的血淋淋的头提到李贤的眼前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是这个人逼我的。李贤强压心中的恐惧，深吸了一口气。需要我做什么吗？曹钦笑了，他突然上前一步，抓住了李贤的手。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不是我的原意，请先生帮我代写一封解释的奏折，呈交给皇上吧。李贤万没想到，这位仁兄提出的竟然是如此的一个要求。可这位仁兄如此凶神恶煞，没准写完后等着自己的就是鬼头刀。为了争取时间，他故作为难地说道：哎呀，我写是可以的，但此地没有纸笔呀。曹钦的脸上又一次浮现出了诡异的笑容，他指向了门外正吓得哆里哆嗦的一个人：不要紧，他有。那位被叛军抓住的第二个人质，就是李贤的死党、吏部尚书王敖。与此同时，分头行动的吴瑾和孙唐正在黑夜中寻求支援，但情况啊，却让他们大失所望。长安门外住着很多文武百官，此刻听见动静，却没有人出头。看来该出手时就出手，在某些时候只是梁山强盗的行为准则。吴瑾没有办法，只好回家找来自己的堂兄吴宗和几个家丁，向东安门方向奔去。他深通兵法，知道曹钦今夜必反无疑，而叛军要想抓住皇帝，控制局势，进攻的目标必然是内城的城门，所以他准备去那个方向打探动静。可他这一去就没能再回来。 由孙一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，敬请关注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。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：010-5166-0142。 情分情在。 家具比苍凉，客户自风一样，祖子风光八字岁，夜居居似有龙桥，湖光泪影光，花季君与我私藏，把举动放慢停放，佳人俏配藏，翠阁笑一高，蜜藏随袖摇阁，花好月圆宫悄悄，不觉秋娃